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俩是天使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点子是你妈呀雪白的鸽子咚啪啦啦啦啦啦啦咚啪啦啦啦啦啦咚啪啦啦啦啦啦啦咚别心眼说的你妈呀阿哥娘家你是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袖筒里筒的千里眼是由花儿王朱仲露所演唱的，接下来是两位维吾尔族歌唱家所演唱的歌曲，请听加米拉所演唱的阿瓦古丽手帕和克里木所演唱的塔里木河， 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一起来欣赏吧。 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这骏马天山行喽，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炙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塔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 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手还带着水葫芦， 水葫芦， 手里还拿着冬菇郎。这新的桥还是上船，我们大叔，哎，你呀你上来。 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可谁能猜着我，可谁能猜着我还要吃呢。去赶集呀！ 我的船已来了天山的水，他说是要去看一看，哎，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 我看过了。 啊，你不去这一座，哎，难喝吧？官们都说，一定得一定去看看。 变得这样傻，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葛剑锋、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吧。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只献给他们吧，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各族人民把他们夸， 他们日夜守上海， 为我们立山修大路，为我们开去种庄稼， 他们叫沙漠变亮天，他们叫戈壁开心花， 是否和他们分不开，他们和我们是一家，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高兴花，乡亲们派我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上台，来来，哈哈，快点快点快点， 乡亲们派我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上台。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